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复活节嘅长假期咧头尾啊，呢年物礼拜四晚啊，五六日一啊，呢个犀利啦，可以讲话香港咧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一个咧空前嘅黄金周。佢香港个东方日报报道咧，呢个数字非常之惊人啊！就系复活节嘅超长假期离开香港嘅人数咧，离开呀！就高達175万，即係香港人咧就拒絕留港消費，響應啊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啊，就旅遊消費與國家咧係堅定保持一致啊，咁咧就已經咧出現一個非常之亮麗嘅成績，咁咧就據說啊入嚟香港嘅嗰啲啊打卡啊飲食啊嗰啲大陸嘅人士咧。就只系得系咪一日？系咪一日定系全部？我唔知啊，定系得150万人系咪？ 系嘛？十 啊！但系咧，就试过咧，即系香港啊，出境啊，就试过一日啊，系高达咧50万嘅。咁啊，一日50万，你加埋咁多日咧，呢个唔出奇啦，系嘛？咁啊，呢个数字都可以讲系非常之惊人啦。呢样点解咧？就除咗系啊前特首林郑月娥奋身推介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空前成功啦，就系呢个咧都系要归功于咧中国嘅高铁网络啊，四通八达，成为啊世界嘅典范。即系正如好多亲中外国嘅人士啊，藐视啊呢个美国嘅时候咧，就最中意攞一个例子。你睇美国嘅嗰啲铁路咧，就融融烂烂啊，火车。班次咧又少，中国嘅高铁咧呢个确实系一个事实嚟，系无视全世界。我谂啊，全世界第一啊，第一咧啲班次咧又非常之多啦，同埋好准时啊，同埋咧就去无远弗届，吓死人嘅。即系咧嗱，我劝嗰啲 BNO 5+1嗰啲香港人去开呢个美国英国攞咗英国护照啊，啊使唔使唱国歌啊？唱完国歌考晒试咧，我建议佢哋即系全家翻嚟啊香港咧。是亲身体验啊，系呢个坚持同祖国啊，系同企埋一条线嘅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嗱，呢个咧今年啊嗰个复活节咧，点解会系导致到175万人次咧？你讲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已经out啦，原来唔系啊！嗱，我哋根據咧大公文匯嗰個指示啦，而家睇乜嘢咧，我都會咧優先睇一睇大公文匯，睇下點樣樣咧，係指示香港人先。咁啊，因為咧佢係指示中國香港特區決策噶啦，同埋指示香港啊嗰啲商人咧係唔好賣國啦，係要向呢個霍英東學習啦。所以咧，原來咧呢個中國香港嘅。向大公文匯咧就已經提出一個叫3小時啊嘅旅遊區，3小時咧就即係話以一個 maximum 啊嗰個圈咧就以高鐵啊，以高鐵嗰個旅遊嗰個咧火車嘅時間係3.5小時為半徑，嗱呢個咧係非常之合理嘅，因為你坐上高鐵嗱，高鐵你而家聽過喺金鐘嗰度已經可以上車啊。而家咧系唔需要喺深圳转车，唔需要喺广州落车。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已经咧系欧咗。而家系讲3小时啊嘅高铁圈，3小时你计多4.5小时啦，当3:29啦，3.5小时啊，去到2个景点咧，呢个扩大咗香港人嘅国家视野，已经唔再系去深圳、东莞食嘢啦，唔系去广州饮早茶啦。你落后啦，系嘛？3小时啊，就系去桂林同埋长沙，系可以咧。嗱，你即系如果有活力咧，第一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周末来回，第三如果系长周末咧，系非常之适合。啊，呢个咧3小时咧系可以点咧？去呢个桂林。咁你今次咧就试过啊，就一架 一列专列是超过呢1000个香港人呢就是坐3小时的直达的专车由香港去桂林，是吧？就不是说去不去广东省，要超越广东省，你的视野不要只是看着港珠澳大桥啊，哇，入呢个石岐啊、中山啊嗰头，澳门已经唔系，已经好老土啦。据说咧，即系今个复活节咧，成个长沙咧系被粤语包围啊。咁咧就去咗好多好多嘅地方啊，一个长沙同埋咧系一个桂林。你要谂下啊，一日之内可以桂林游啦。其实如果你系精力充沛，3.5小时去，3.5小时翻。虽然咧一日7个钟头喺个高铁度，但系咧如果你朝头早起得早咧，系7:20嘅高铁咧，你系10:00已经到桂林。朝头早啊，又落车，桂林山水叫的士睇2个钟头，然喺桂林晏昼食嘢，下昼咧喺桂林嗰处咧系参观埋啊，然后咧食埋嗰餐饭，7-8点坐翻3.5小时翻落嚟。12:05夜落到嚟都有找。嗱，呢个有一个好处系咩？呢个高铁咧系好舒服啊！大陆嘅高铁3.5小时你唔觉得攰啊？之但系你话要坐呢个飞机，国泰航空公司都系3.5小时飞日本咧，嗰度啲位唔当你系人啊嘛，得咁窄啊嘛，系嘛？系嘛？喂，你点样熬啊？吓，后边嗰个又搵佢膝头哥顶住你嗰个前面嘅耳听，食嘢又食唔到。嗰3.5小时，你坐經濟艙咧，簡直係畜生咧，係受到虐待，係咪？但係你話咧，嗰3.5小时唔係話坐高鐵喎，啲位幾闊啊，同埋咧完全啊唔喐喎。嗱，你坐飛機去日本咧，有氣流啊，飛機未落地啊，你未挨日本9级大地震咧，你喺飛機嗰處咧已經幾嘢咯，係嘛？又飛過台海咧，你又驚喎，因為驚隨時呢個中國軍隊係打台灣啊嘛。但又演习啊！一演习嘅时候，你经过台海咧，喂，佢冇话到封锁啊嘛，而家随时嚟啊嘛，会唔会有啲炮弹焚下飞机落嚟咧？你又惊喎、啊！所以嗱，而家咧去日本已经欧啊！第一坐飞机嗰度嗰啲位窄，第二有气流，第三经台湾咧你又惊冇命翻，来回两程；第四去到日本咧你又惊大地震，7月5日嘅 deadline 系嘛？7月5日之后咧，都随时会大镬嘢。咁倒不如啊，就跟随大公文媒嘅指引，3.5小时，桂林同埋长沙呢两个咧，系旅游大宝藏嚟嘅。原来系咪啊，鲍生？ 系啊，不过咧，大家咧要睇路啊，因为咧，我喺网上边见到一篇报道啦，话有个香港女子，俗称港女，咁啊参加咗湖南长沙嘅高铁团，据闻咧嗰团咧就包咗成列嘅高铁。咁佢唔知道啦，咁好似话3-4千元就4日3夜，咁1000零蚊啊，玩一晚，咁又有住又有食，咁啊唔错啦，仲有观光景点，仲坐高铁，真係抵到冇人有啦。点知佢话呢点呢、這个团呢原来600人啊先至即係包起个高铁，咁跟住呢全部呢一齐行动，一齐食饭，一齐呢就观光去嗰啲博物馆，一齐呢就去厕所。咁佢话除一除呢当1/3系女人啦，都有200个女人，咁啲厕所得3格，咁跟住呢就发生咗一啲即係大家好急忙啦，就要去观光嘅过程啦。咁呢啲当然可能系个别嘅事件啦，咁我都同意嘅。其实而家呢就中国大陆呢啲高铁4通8达，同埋呢据闻呢中国嘅高铁呢大部分亏蚀嘅。点解咁方便呢？咁而点解有咁多即係咁多位冇人搭呢？咁当然除咗假期之外，咁梗係爆啦。咁但係閒日呢呢啲高铁呢嘅营运呢就亏蚀。咁我觉得香港人都应该报效一下国家啦，佢哋嘅国家啦，咁跟住呢就应该支持一下啦。咁去湖南长沙已经叫近㗎啦。咁而家呢啲人话可以去到西安啦，北京上海都可以坐高铁，虽然我要坐耐啲。咁但係你话呢啲人呢就喺日本就驚地震啦，全部唔去呢，咁又唔系喎。咁真係我而家就身处日本啦，咁发现呢欧美游客同埋呢好多嘅香港人呢通街都系。喂，我真系觉得平行时空啊，啲人成日讲到呢日本又发生唔知咩事啊，又话南海啊可能会震啊。咁但我觉得唔影响呢个行情啊，酒店呢2-3千元一晚都系嗰啲好细嘅酒店。咁人头涌涌，我觉得而家系即系有能力嘅或者系想去远啲使钱嘅就去咗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啦， 或者有啲冇唔够时间嘅，或者近近地一家大细嘅就搭去高铁。总之唔喺香港啊，呢种情况咧，我有好多旅游业界都话已经成为常态噶啦。香港人要面对呢个现实，咁一定要咧喺叫咩？喺国际化同埋嗰个本土化之间揾一个平衡。我唔系好明呢个意思啦。咁啊，卢生你可以解读一下点样揾平衡咧？香港 啊，呢个周末长周末啊，香港旅游饮食必定系大出血。呢个成为一个咧系结构性啊常态性。呢个唔系佢呢啲人讲，我哋讲先噶。我两年前几前已经咧系铁不铁口批死，你以后香港嘅周末无论长短咧，你个饮食业系死亡啊，系冇得挞翻转头啊！啊，而家咧就呢个大湾区咧，尤其扩展到长沙同桂林，而家咧呢个最重大嘅象征意义，今年嘅复活节咧系出省啊，唔系出境啊，唔系出香港啊，唔系出呢个咧广北啊广深啊。是出省，出省去桂林同埋去长沙。嗱，呢个咧你开心咧，未开心完啊，仲有更加好嘅消息啊，就系好快咧就可以咧由高铁啊，系七个钟头啊，系去西安啊。嗱，七个钟头咧，嗱呢个将来黄金周嘅复活节咧，就你可以礼拜四放工喺香港屋企，记住屋企啊，食埋餐饭。然后咧执包袱，如果你有夜晚黑呢个高铁，11点钟开车喺金钟，然后咧七个钟头咧，第二日朝头早6点咧就到西安，哇，紧唔紧要啊？啊，喂，陕西省啊，然后咧一礼拜五六日三个 full day， 你可以喺中国嘅北方，然后礼拜日晚咧就坐翻七个钟头车，如果然后你。最好喺嗰度有夜晚10点同11点，礼拜一朝头早吓翻嚟喺香港嘅嗰处咧，登陆。嗱，如果你话复活节系七个钟头夜车去西安咧，我话俾你听，以香港人嗰只计数计到逼爆棚啊！礼拜四晚夜车，五六日一四个 full day 喺晒西安，又喺西安嗰度搭长途巴又好，租车又好。喺嗰度叫呢个滴滴出行又好，玩晒周围嗰啲咩秦始皇墓啊、武则天墓啊咁，然后礼拜一晚翻嚟，你话系咪无敌？你话同祖国坚持咧系站在同一阵线啊？系咪冇得输？三代啊，你都行唔晒，系嘛？你而家三小时唔好讲咁远先啦，西安嗰度就快有噶啦，就唔使心急。你而家净系去长沙同桂林咧，三小时上游咧系快过你出去饮餐茶。系咪？仲有 其实真系可行 去日本，你系傻噶？你点去日本啊？仲有一样嘢阻吓，就系、是、咧滑雪会死人啊！啊，今年有一个香港嘅中国人咧，就最近喺日本新社前去日滑雪咧就死咗。然后咧中国嘅官方啊，已经咧系向全国发出旅游警示，就唔好去日本啊！据说有好多中国人去到日本咧，就数以十计嘅人失踪啊！失踪嘅原因咧，就日本政府就话啲人去到即刻变咗人蛇，潜入地下变为非法人口。但系中国官方冇话俾你听点解失踪啊？系咪喺嗰处俾日本人袭击啊？吓，定系意外死亡啊？定系俾外星人绑架嗱？所以今年咧，中国国家咧系帮晒香港噶啦，就出晒旅游警示啊，叫人唔好去啊！吓，再加埋呢个大地震啊呢啲咧，所以今年呢个实验可以讲啊，相当之成功。呢、這个复活节咧唔去日本，嗱曼谷泰国亦都唔会去啊，因为你惊余震啊，啊呢个中铁十局成栋楼冧俾你睇咧，系好得人惊，亦都系呢个余震咧，未来三几年咧都相当咧嗰个阴影都喺度，所以咧未来三几年最好咧都系呢个北国高铁嘅三小时圈，嗱去到桂林、南昌、长沙三个方向。首次开行旅游专列，吓嗰度有咩美食咧？犀利啦，吓桂林米线啦，系嘛？仲有啦，去到桂林同埋长沙，长沙嗰度咧，原来揼骨咧平到点？180蚊一个钟，吓简直系平过呢个咧，去泰国系嘛？咁仲有咧喺嗰处咧，种种嘅美食，你去到呢、這个去到呢个长沙咧，吓去湖南啊。然后湖南啊，长沙有咩景点咧？一个叫五一广场， 一个叫 IFS 国金中心，吓、啊、好现代化；另一条叫太平街，你可以品尝长沙嘅烧烤，仲有嗰度咧系特色嘅小龙虾，一片嘅烟火气。仲有啊，你长周末咧唔好净系去长沙，附近嘅南岳衡山系嘛？衡山嗰度咧系爬埋山系嘛？长沙都有大把嘅网红景点，例如湖南省嘅博物院啦，啊，同埋古汉墓啦，仲有系中国人民伟大领袖，你记住你自己系中国人啊！长沙咧系毛泽东嗰度嘅乡下啦，系有一个巨大嘅毛泽东雕像咧，你可以喺嗰度争先咧系打卡啦，系嘛？咁然后咧就可以啊去观看嗰度叫浏阳烟花啦，因为毛泽东嘅乡下长沙嗰度咧有一条叫浏阳河，浏阳咧系全世界最大嘅嗰啲炮仗烟花嘅生产地，出口全世界。咁另外仲有好多譬如话嗰啲民乐团啦，啊演奏嗰度嘅湖南嘅民歌啦，啊仲有好多嗰啲特色嘅零食啦等等啊，真系吃喝玩乐一条龙。冇人咧係在真係呢個世界，冇人再去深圳、廣州啦，真係勾得好緊要咯，係嘛？哇！我睇到呢度真係非常之向往，我相信。 我都贊成㗎，因為咧嗱，好多嘅即係青年男女啦，譬如初次同啲女朋友去外遊啦，通常都離不開台灣、日本啦。啊，如果有啲錢嘅，可能有機會去歐洲啦。咁啊，以後咧我都覺得咧係可以咧改去長沙或者西安。因为咧，第一，好似你话咁啊，你见到近呢几个月华文传媒咧，啊，无论系任何嘅平台，你见到佢好努力宣传咧日本嘅地震，咁我觉得的而且确有影响嘅，令到好多人咧就始终有戒心啊，咁啊令到咧去日本嘅团咧少咗，据旅行社讲咧真系跌咗一半啊，咁同埋部分嘅机票咧又减价，咁啊的而且确咧帮咗香港好多啦，因为咧你都知道香港人咧当日本系家乡啊嘛。咁以后咧，香港嘅男士或者系啲女士都得嘅。你约另外一半咧，你就唔好约去日本咩去镰仓睇大佛啊，咩江之岛啊，去富士山啊，河口湖啊，或者走去轻井泽啊睇风景啊，呢啲全部唔好啊，因为咧有湖南长沙，甚至将来嘅西安去取代。嗱，其实咧喺日本生活嘅人都好常见，去到长假期咧，日本嗰啲咩几年休咧，佢哋都系搭火车。两三个钟啦，可以去到譬如上高地啦，嗰啲坐巴士啦，嗰啲叫做上日本嘅后花园啦。而且譬如话去富士山，就算搭火车都系两个钟左右噶啦，转埋。咁呢啲再入啲再远啲嘅，你当然可以去到东北啦，啊睇嗰啲咩睡魔祭啊，嗰啲全部咧都系搭三个钟左右嘅新干线高铁啊。咁啊，呢啲其实都系日本人咧嘅生活。咁而家香港人咧。去唔到日本唔紧要，将呢个咁嘅生活形态搬咗去大湾区及其附近嘅县啊，或者系嗰个叫省市啊，叫做咁，亦都可以咧满足到啊。虽然咧未必有鱼生食啊，冇乜药妆店行，又或者冇温泉浸，咁但系你知大陆嗰啲都有啲模仿嘅温泉嘅，不过全部要着晒泳衣去泳裤去浸嘅，咁上边咧又有啲花啊。有啲大妈陪你一齐咁样，呢啲其实都可以取代嘅，咁可以救到香港嘅经济之余咧，亦都可以帮助啊！而家喺 Donald Trump 呢个美帝喺度对付紧中国，令到中国嗰个外汇收入大幅减少嘅时候咧，系靠香港人泵翻啲水入去，令到中国嘅内需叫内循环咧可以激活啊！我用翻呢个咁嘅字眼啊，咁可以啊，令到个经济慢慢好翻，咁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系咪？ 咁你个港铁高铁呢去年呢已经提出非常之高瞻远瞩，就是推出一隻叫高铁月票。高铁月票一出我諗仲犀利。一个月呢有四至五个周末。你一隻高铁月票啊，你一定要俾呢个折头啦，吓就个个周末唔使諗啊，眯埋眼呢就上高铁，然后喺个地图嗰度揀。呢个呢辐射出去广州、湖南。如果是长周末呢就去埋陕西。高铁月票呢确实呢是对于香港每一个周末啊，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呢是逃离或者走出香港呢的大好有大力的促进的作用。哇，真的估不到呢三年啊翻天覆地。好多啲香港朋友呢都话哇你睇下 唔同晒噶啦，系嘛？即系呢个香港咧，系融入呢个伟大嘅祖国咧，系连为一体吓。咁、咧就而家你讲话最老衬就喺香港啊，仲谂住做生意经营饮食业啦，系嘛？因为咧你搞嗰啲，就算系啊嘅经营饮食业啊，都系叫人去自杀噶啦，系咪先啊？即系我讲句坦率少少，唔好讲话铺租啦，你而家咁样啊，啊走咁174万系入大陆啊！你日后啊，仲有好多嗱，暑假连埋细路仔咧，系个个周末都系黄金周啊，流流长两个几月啊，就咧香港嘅特区嘅教育局咧，就应该喺中小学嗰度咧，而家就加强宣传，考完试边度好去，叫中学生同埋小学生咧，系拖住爹哋妈咪咧，系个个礼拜去高铁，甚至七月一考完试就坐高铁入大陆，两个月咧都唔好翻香港啊！啊，直情系神州游啊！啊，同埋叫埋啲爹哋妈咪咧，系吵架啦！呢啲咧都系非常之令人啊著弱嘅啊！咁就至于你话啲大陆人落嚟香港啊睇乜嘢咧？哦，呢、這个就问题就问得好啦！啊，打卡景点咧，嗰啲殖民地建筑咧就越拆越少，成个九龙城寨系嘛就已经冇咗。点解冇咗咧？因为香港前总督啊，魏奕信。是一个咧对中国非常之友好嘅人，佢喺香港做港督嘅时候，觉得九龙城寨咧系香港或者中国嘅国耻，所以佢下令咧将佢平仓，而家变咗九龙城寨公园。九龙城寨公园嗰度嗰啲亭台楼阁喺大陆嗰度运落嚟，所以大陆人唔会走去打卡嘅。啊，呢个咧真系好嘢，香港咧咁样样经营旅游啊，而家发现过得40年到回头一望，原来九龙城寨系宝嚟噶咯，系咪啊？哇，咁即系唯有话你自己迟钝啦。咁冇嘢打卡噶啦，打嚟打去香港大学嗰个钟楼，系嘛？喂，跟住就咩？嗰啲咁嘅麦当劳度仲打咩卡啊？仲有咩开放打卡？我一早都话咧，叫你审讯747日，同埋肥佬礼嗰度，你应该个法庭开放打卡啊嘛，你又唔开放系嘛？俾嗰啲大陆人睇下你点样样违反国安、颠覆祖国有咩下场啊嘛？咁大公文会咧，亦都有个指示，就系佢非常之赞扬啊！今年嘅复活节，原来咧特区啊搞咗个叫咖啡节，吓就话原来你留港香港嗰啲人咧唔使惊，系嘛？原来有个咖啡节，去海滨广场嗰度饮咖啡，咁亦都可以叫大陆啲小红书落嚟饮咖啡啦。呢个我就拗头啦，香港会点会搞个咖啡节？我会啊！放假嘅时候突然间走去饮咖啡，嗰啲戚起条筋。香港冇咖啡饮咩？茶餐厅、鸳鸯吓、斋啡同埋 Starbucks， 大陆咧亦都有一只系嘛？嗰只瑞乜鬼嘢系嘛？大陆嗰啲人啊，个个啊瑞幸咪系咯，饮咖啡已经饮到啊吓三代屙督尿出嚟啊，都系黄嘅。啊！而家你叫啲大陆小红书落到嚟啊，去咖啡节嗰度饮咖啡兼打卡。嗱，呢个一对比，你知道香港咧屙尿都冇力嘅。你睇你嘅长沙、桂林啊，都已经人哋推出嘅嗰啲景点啦，样样你听到你都想去呢个香港队嘅咖啡节。吓，你话死唔死啊？惨唔惨啊？ 我即系举例啫。嗱，里边我都睇过呢篇报道，而家我都拜读大公报嘅啊咁嘅文章。佢话咧嗰个系来自东莞嘅咖啡商。咁就话呢三日呢就嗰个生意好好，人流好劲啊，嗰啲唔讲啦。咁但我好奇怪啦。咁你諗下吸引一啲中国大陆嘅自由行嘅旅客落到嚟，佢发现嗰啲参展嘅咖啡商系来自东莞嘅。你代入下佢哋个心情啊，即系大陆嗰啲游客。即系我使咗钱落嚟香港，我就算唔系食饮你香港嘅咖啡，我都希望都见到嗰啲欧美噶，或者系来自南美哥伦比亚、非洲啊、埃塞俄比亚嗰啲特色咖啡。点解我发现我落到嚟又系饮呢个东莞嘅咖啡品牌？呢个此其一，拗晒头系嘛？另外，大公报里边咧仲话可以除咗搞呢个大型活动之外咧，开发岛聚旅游。咩岛聚旅游呢？即系譬如话咧，阿李家超特首喺18号就前往大澳，感受东方威尼斯嘅水乡风情，竟然将大澳比喻为啊意大利嘅威尼斯，咁我真系无话可说啦。如果大家记得就系007啊，皇家赌场啊，嗰场戏啊，就喺结局啊，就喺呢个威尼斯拍噶嘛。咁人哋个圣马可广场啊，同埋嗰啲河道中环啊，喺度碾快艇嗰啲。咁你同大澳个比较，觉得嗰种虾啊咩咸虾味咧，就相信系有好大嘅分别。咁但系个问题又系我以前讲过啦，即系等于我邀请广州嘅朋友落到嚟踩单车一样。 人哋来自中国大陆大湾区，特别系珠三角嘅地方，其实河道中横呢啲岛聚风情，对于佢哋嚟讲有咩特别呢？就算番禺啊、东莞啊呢啲咁嘅河道啊，都好多时候有呢啲咁嘅即系咁景观噶啦。咁你落到嚟带佢大澳，带佢食咸鱼买虾酱，咁你就觉得呢啲 东方威尼斯啊，你唔惊意大利驻香港领事抗议啊？啊！早嗰轮喺台湾有个国民党支持者啊，系作纳税嘅手势啊，都俾德国啊驻啊台湾啊嘅大使馆啊，唔系大使馆，佢叫联络处啊，严词抗议啦！啊，你唔好用咁嘅方式去侮辱欧洲得唔得啊？系嘛？ 系啊，真系唔得噶！ 食入到去咸虾味，你话东方威尼斯嗰几条木头怼起啊，嗰啲咁嘅棚屋系嘛，随时冧嘅。哇真係我都服咗呢个香港特首，我真係我就好嘢係咪，咁你而家香港呢冇㗎啦，叫人去呢呢个澳门太澳嗰处呢係东方威尼斯闻咸虾除，然后走去呢係品尝东莞嘅咖啡节。你一早都讲啦，落到嚟香港你有咩睇先係咪，喂一系你就快啲推动啊陈茂波呢个走私港同埋香港自由贸易港啦，快啲叫啲大陆人落嚟香港睇荷里活片啦，同埋快啲大力支持啊中国啊系禁呢个咧美国货啦。呢一日你唔提早实现啦吓，你香港一日内吹血死，旅游嗰度一早教咗你啦，系咪 LGBT 啊？背澳长沙，佢大陆有个长沙。你都有一个大屿山长沙的天体海湾噶嘛，系嘛？仲有啊，钢管帽啊嘛，脱衣帽啊嘛，呢啲大陆冇得做嘅，你咪香港咪经营咯，系咪先？你叫啲小红书而家好多啲大学毕业女生冇好生得好靓咁啊，咪落嚟啊！夜晚黑唔好叫啲大妈大嫂企喺砵兰街200蚊俾啲麻甩佬啲老人装束下咁猥琐，叫佢落嚟跳一两场钢管舞。系咪有钱执？系啦，然后叫埋大陆啲游客落嚟睇，你成个洛克道啊，湾仔咪好多酒吧嘅，啲酒吧可唔可以经营啊？咩叫唔得啊？你咪话叫人体艺术啊吓嘅舞蹈咯，你咪俾个牌佢咯，系咪啊？仲有好多斗鸡啊、斗狗啊呢啲咁嘅嘢，你都可以喺啊九龙城寨附近九龙城啊油尖旺嗰度搞噶嘛，系咪啊？有冇得落住就另歪块面啦，开个网络嗰度落住噶嘛？斗鸡斗狗啊，你斗鸡呢啲以前泰国嘅风俗嚟噶嘛？系咪先啊？系嘛？仲有自由搏击咧，系嘛？打 boxing 咧，系嘛？你可以啊，整一场啊！嗱，呢啲咪你咪叫应该叫油尖旺嘅江湖社团出嚟做。你想复兴翻以前香港70年代啊？嗰只你个脑啊，唔好咁白痴啊嘛！你咪叫大陆啲人落嚟同香港啲僆仔，系嘛？喺度咧，阿林作嗰阵时嗰场啊，林作同埋阿钟乜嘢自由搏击喺度搏醒打，系嘛？签生死状，网络嗰度直播啊嘛，然后喺大陆嗰处可以掀起一场啊！啊，真系落注潮啊嘛，系嘛？嗱，呢啲你慢慢咧，香港马会又将佢地上合法化，呢啲咪有钱收咯？用下个脑啦，唔好咁老土啦，系咪先啊？条条都有生路啊！你而家如果唔系咧，恭喜你，我哋一定会帮你咧，长周末咧系帮大公文会宣传长沙同埋桂林高铁3.5小时嘅生活圈，同埋点样向外扩展啊？去到杭州啊，啊去到呢个郑州啊，系嘛？同埋全国山河 有啊，陶生 一片游，唉、哎，真系犀利。 阿陈茂波话香港系国际自由港，其实今次嘅复活节系好大嘅机会，其实即刻搞美国货周，跟住咧就吸引呢啲大湾区或者系自由行嚟到，因为嚟紧加关税之后咧，美国货喺中国大陆咧应该闲闲地咧都加价一倍噶啦。咁你除咗 iPhone 电话或者系嗰啲美国嘅食品啊、美国嘅衣服啊、波鞋啊等等。香港就是呢个优势，呢、這个唔系讲少，系真系可以做。呢、這个包装咪即刻推出嚟咯，就话啊香港咩关税大战在即，系嘛？香港美国货周，咁你跟住就可以吸引啲人 香港 送货啦嘛。 系啊，呢、這个咧叫做香港美国货公展会啊。人哋今年日本有个大阪博览会，你可以喺呢度香港年年搞一个叫美国货博览会啊，响应陈茂波讲啊嘛，系咪啊？ 系啊， 阿波哥啊，同埋施永青讲啊嘛，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